第二节翻嚟啊，讲咗个好热血嘅古仔嘅女人，咁啊讲翻个曾经系我好老友嘅人啦，之前都出现过噶啦，咁因为咧嗰阵时咧我啱啱揸大陆车，佢又揸大陆车，同一间公司，佢咧就揸架30吨嘅车，其实好少嘅，因为如果你只要有30吨牌，通正常都有货柜牌，咁啊会揸货柜车，唔会揸30吨嘅吨车。而过关嘅30吨真系好少，吓、啊，即系货车嚟计，你唔好讲赛车啊嗰啲啦，唔好讲嗰啲。咁啊，一般都系嘅，好少。咁咧就做肇庆专线啦，咁咁啊，佢咧就早我6日翻工，咁啊好叻仔，咁我哋叫佢做 Simon， Simon 哥啊嘛，肥仔一个，但系好醒，言谈间好醒。咁咧就从来做嘢，永远都系 number one， 唔知真系做到 number one， 把口都系 number one， 氹人啊，好串啊。譬如好似我入间公司里边啦，咁当时有几个，即系我哋叫头马啦，有个系老细嘅妹夫啦，啊，有个咧就系老板娘嘅姘头啦，啊，真系好复杂啊间公司，啊，咁啊老细嘅细佬啦，咁。佢咧入嚟个零月，佢咧就即系咧嘅表现啦，唔似我哋啦呢啲啊比较蠢，咁咧样样都做得好出色嘅，咁都搵到钱，咁我搵20000蚊，咁佢一定搵得多过我，我估佢有30000蚊起码啦，起跳啦。咁佢咧就成日都会同我一齐食饭啦，有阵时咧好似之前我讲过有个叫养仔嘅司机啦，咁屋企有事，咁佢同我。共用一个司机，自己踩上踩落。咁咧喺呢段时间咧，我就识到佢。咁啊，当时咧，因为咧我咧就香港咧退咗租，冇地方住。咁咧佢咧就介绍咗佢老婆俾我识。咁有个僆仔，即系佢有个僆仔。咁咧就租咗横台山永宁里里边啲村屋。咁咧出租个村屋咧，我咧就租咗半年。但系咧实际上咧住咧，我谂加埋唔够7-8日啊。不过你就因为搬咗出嚟，有啲垃圾嘢啊、文件摆啦，咁后屘喺大陆都即系黄冈啊、皇城广场啊、皇御苑嗰地方咧租个地方啦，咁再加上咧布吉仲有个斗，咁啊搬咗全新搬咗上嚟啦，咁有个佢有个即系有个村屋嘅，咁咧就系同佢嗰个大姨夹粉嘅，好识氹女仔，好识氹女仔又捱得。讲嘢咧好有 power 嘅，即系讲嘢咧好有力量嘅，即系令人好容易信佢咯咁。咁呢个人会经常喺我节目出现嘅之后，因为呢个系一个我揸中港车嘅其中一个标志人物。咁我都话啦，做呢个节目咧，我会讲多啲我自己啦，见嘅嘢、识嘅嘢，你哋谂一谂香港人同大陆人嘅分别，两个嘅差异喺边度？咁讲咗 Simon 哥先啦，好本事，冇几耐约佢喺九龙城广场，即係东门啊，咁上高呢有间叫做盲饼啊定盲甲啊，唔捻记得啦。咁喺嗰度呢就洗脚，咁星期日咁喺深圳，因为我住布吉，咁走落嚟咁一齐啦。啊，因为嗰陣时呢我仲未自己开公司做嘅。即系未同我大佬啦，帮手帮我大佬手开公司做，咁大家同事咁就星期日咁走落去咧，咁拖住个女朋友咁啊，咁啊搵佢嗰个洗脚啦，咁跟住佢又同我讲，喂，我介绍我女朋友你识，我心谂打咗个突，你深圳有条女咩？你屋企啱啱即系有个即系知道个老婆，个老婆好白噶。白得好，即系唔靓，肥肥地，但系好白嘅。个仔又似佢，好靓仔。咁咧就唔出声啦。咁行落去三楼，九龙城广场三楼有间第一间卖韩国 T 恤嘅铺头。咁嗰度有条女，咁咧就比较瘦削啲，瘦削啲，系深圳人。哇，巴闭啦，竟然有个深圳人。我而家讲紧系九零年尾啊，吓，即系差唔多2000年，深圳人 字正腔圆嘅好流利嘅广东话，唔系外省嘅，好瘦，好矮细，细细粒啦咁，个样样子普通啦，即系唔好话靓女，又唔好话唔靓啦。咁啊，相比起咧佢太太咧，我嘅个人审美标准啊，就靓啲啦。咁咧就我就见完之后，吹完水之后咧，跟住啊去佢间铺贴嗰度睇咗轮啦，跟住就走咗啦。咁啊，跟住咧就第二日大家都喺肇庆见到我，喂，开间咁嘅九龙城广场，开间铺几多钱啊？唔关我事噶，我唔关你事。佢话系啊，我呢个女朋友个老豆系喺做解放军噶，系有啲职衔嘅。咁我唔记得咩职衔啦，佢有讲退咗休，揸住啲钱俾个女打半喺度开噶，唔关我事啊。咁我哋点识噶？咪上嚟行街识咯。啊，就系咁。咁我哋知唔知香港有老婆？唔知㗎啊，所以我特登搵份大陆车，即系好似我嘅目的，搵份大陆车揸多啲陪到佢，两边走。咁我话咧，呢个世界咧就冇唔东窗事发嘅，小心啲啦。咁啊，只系咁讲啦，老友就即系讲到呢一度啦。咁咧就八卦，我话有冇俾钱佢有冇？边使俾钱噶？佢有钱啦、啊，老豆大把钱，点样点样喺度吹啦咁。咁啊，嗰段落，咁你知啦。我哋成日喺肇庆过夜嘅，冇几耐，咁咧我哋咧就成日咧就去呢个莲花池，喺皇而家执咗啦，皇朝酒店埋边里边系有个叫莲花池，咁咧有个叫东北饺子馆啊，里边有间食东北菜，即系。食猪手啦、啊、即系爪子咁啊食啦。咁有好多人呢，因为你香港人呢嗰阵时嘅消费能力真系好强。咁你去边度呢，梗有啲人呢趁热闹啊，有啲女仔呢走嚟呢，呢个介绍嗰、那个介绍。总唔知你食亲饭呢，三四个人你会坐满一台㗎啦。咁当时呢有晚呢食完饭之后，有两个女仔，其实唔止嘅，有两个女仔，一个叫玲玲，咁另外嗰个咧，我就唔记得叫咩名啦，好巧口个名。咁咧后屘因为佢个朋友叫玲玲，咁我哋就叫咗嗰个女仔叫查查，湖南嘅，好靓，皮肤好好。玲玲咧就系东北人，就是、做护士。咁查查我唔知佢做乜嘢啦，我咁靓女我就真係唔敢讲。咁成日都得闲射走嚟。咁呢我呢位同事呢好鍾意佢，其实唔系佢，係好多人鍾意佢。亦都有一个本地嘅，即係本地嘅男仔，即係肇庆嘅，屋企嘅做生意好鍾意佢，追得佢好紧要。咁啊，六死垂手。卒之我呢个朋友，因为佢有样嘢呢，佢鍾意煮餸。佢最叻煮嘅餸呢，就竟然就係泰国凤爪、泰式凤爪、个酸辣凤爪、白云凤爪嗰啲呢，啊最叻整嗰啲。咁啊，氹亲啲女人呢，个个都係只此一招。咁卒之玲玲就真係玲玲啦。咁查查排除万难，打败所有啊追求者，咁就跟咗佢。咁跟佢嗰阵时咧，就我咧就已经咧就冇喺间公司做。咁佢亦都做得唔开心，因为咧佢始终你咁样做咧，都好多即系既有嘅利益者啦，啲司机啦，头先我开场白讲咗咯。咁啊排挤佢，咁佢走嚟问我，我话咧我两个大佬开公司。咁呢佢哋本身已经有一人有一台货柜㗎啦。咁呢就想，因为我揸吨车，佢话如果你呢諗住呢做专线喺肇庆发展，咁呢就想买㗎吨车俾我揸。咁但我唔想做，即係唔想做。咁呢因为呢做肇庆专线呢，其实我揸份车呢就想陪我女朋友多啲。啊咁啊，香港冇头家，咁啊即系中意个当时嗰女朋友嘅，咁我话唔想咁远啦，佢喺布吉，喺深圳，咁啊可能翻香港揸翻泥头车啦，咁佢话唔系， 阿大肥諗得過咁話大家考慮一下先啦。咁原來佢一個月未十日辭咗工。咁呢就同我哋當時喺肇慶，如果有人聽係做肇慶專線你就知道，有個叫阿聰嘅報關員。咁呢個人呢好值得講。咁呢就同佢講，因為呢個阿聰呢佢都係喺間公司度呢，佢上高有一個叫阿文哥嘅人，兩個人就企喺佢上高，佢就係呢個本科畢業，軍校嘅本科畢業，但係竟然共產黨係唔承認嘅。你軍校竟然唔承認你係大學，唔承認你係本科畢業。咁好彩就認識到一個女仔女人啦，個老婆就嫁咗俾佢，就喺關長室度做秘書，肇慶海關關長嘅秘書。咁佢呢考咗個報關牌，咁就喺呢間公司，我舊公司度做。咁呢有一日呢就我都講過啦，就我呢離開咗，咁上去探返啲老友，咁見到咁阿Simon哥知道我上去，咁約埋呢個聰哥。咁呢因為之前我介紹咗我兩個大佬佢識，咁佢呢就嗰日呢就喺肇慶，咁唔知點解電話響，咁話呢就喺河堤嗰度呢，西江河堤有隻好似石房咁，食燒鵝好出名，咁喺嗰度食飯，咁嗌埋我，咁去到，咁原來兩個大佬喺度，咁佢喺度，咁嗰個報關員喺度，咁佢話呢佢哋嗌個肥佬啦，當時唔係大肥，個肥佬諗一諗，真係夾份開檔啊，我出一架車，你出一架車蹲車，你大佬本身有兩台貨櫃，咁如果你要做肇慶專線，咁聰哥呢600蚊人工啊，當時佢話呢佢呢還掂喺嗰間公司都俾人騎死咗冇發展，不如呢就夾份做。點諗啊，我話因為我之前呢喺香港做過三輪生意，有聽我節目都知㗎喇，我做電器批發做得好大，我打到綿光聯合永泰呢啲，打到佢即係做24尾啦，噏得出嘅，打到佢哋基本上都即係都曾經試過風光一輪啦。我亦都係東芝點心買得最多，金霸王第一個香港嘅經銷就係我，經銷係我。民安東芝呢所有嘅鍋文，所有嘅水貨鍋文都經我手出，成個鴨寮街加黃金西洋菜街勁旺相機世界揚聲系全部都係我教。如果大家有年纪呢都知道我讲緊咩㗎喇。咁咁顺口都你话假都得嘅咁。咁佢话呢争你啦，你做 sales 嘅以前啊接生意一手。咁我话好就假嘅。咁我諗一諗啦，咁卒之返到香港呢，咁我两个大佬就再搵我飲茶卿。咁我就同佢讲，我唔再做生意，我同我自己讲过。咁呢难得呢唔使起起跌跌打份工 OK 嘅，不如你真係要我搞呢，咁我打工啦。唔好如我，我打工啦，但係盡量做啦。咁我騎一架車，咁佢要買一架車，咁睇咗架車，而嗰架車呢原來佢上唔到會，佢爛晒乜，銀行係唔借貸。咁卒之呢就我大佬話點呀，我話阿 Simon 做嘢得嘅啊，夠扯。咁卒之呢就我大佬担保佢买咗架车，咁两架蹲车就两架货柜开始做我哋嘅生意。咁聪哥跳出嚟，咁呢段时间呢佢就喺好多时候喺潮流喺肇慶，咁落而忘返啦，有美商本领到咁样，咁卒之就沟到佢，排除万难一个打十个。因为本身个女仔本身呢已经谈婚论嫁想嫁俾嗰个肇慶人㗎啦。咁但係因为佢係外省嘅，即係成日捞仔捞仔捞头捞头捞妹捞妹啊，广东人最鍾意即係外省。咁呢就屋企唔鍾意，咁就结唔成婚，卒之呢佢就揀咗呢位Simon哥。一个男人三头家疲于奔命，每一个人都唔知道。咁但係呢嗰、那个湖南嗰女仔呢阿查查呢识到佢之后呢，咁呢就要求 想落深圳，因为呢深圳是好多外省嘅女人呢嘅梦想嘅地方。啊，呢一节讲到呢度，下次翻嚟。